with better the line. Ways 不能发 with 就是这没有 a e 的音，就是完全丢了。 嗯，丢了一个小音节啊，注意体会一下啊。下周呢还有他的问题，我们要在课堂上解答。 嗯， 真知灼见。 It's always better than lying. Okay, it's always no.It's always 这个有一点太多了，这个上下的这个 调调、 啊、对 调调有点多了。 对，嗯，可以稍微收回一点，不过发音不错。 好的，那要是调调准确，岂不更好？一片云。 You might wanna keep practicing. Perfect. 很好。嗯 ，I Chloe.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你没有连读。It's always. 你看看连读没有连读，哎，连读可是咱们学习的重点啊。晨晨 You might want to keep practicing. That's very good. 要再流畅一点。 好的，高飞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It's always 没有连读，然后 L 的音不要动嘴唇。 嗯，对 ，O 了有点，对不 对？ 对 ，O 了。L 的音不要动嘴唇啊，不要动嘴唇。 对。 好。紫水晶 It's always better than lies 挺好的 Better 不要发 Better 就是你的 A 你的 R 发的不太准 Warmer You might want to keep practicing You might want to keep practicing 你的重音应该是 pra 而不是 keep OK 所以是 You might want to keep practicing 好再来一位啊Maggie Yang You might want to keep That you might want to keep practicing. Okay, that's pretty good. 注意 keep 不要加一个重音 Okay. 陪着老牛兔子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没有连读 It's always. 木林森 Might want to keep practicing. Might 发的是 might 你的完全就是从鼻腔音说 might.OK， 像蚂蚁一样。OK， 那如果他这样说的话，双元音肯定就没有办法发得饱满了呀。 也能听出一点，可是就是因为它都是鼻腔音，所以它没有滑动。嗯，鼻腔里面没有什么肌肉可以控制让这个音变，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就会变得比较不清楚。 嗯自己听的时候，如果自己听都觉得不对的话，就再发一遍啊。 嗯， 都觉得自己都听了就觉得好像这音不饱满的话，就再发一遍。 嗯， 金宝。 You might want to keep practicing. Wanna 不是 want. 嗯。好，田园。 It's always better than lie. Better 不是 better， 然后 it's 不是 eat。 就是好像说白菜，你不能说它是白菜，是吧？ 或者白菜， 白菜，对 对，就是不同的原因嘛。 Magni. It's always better than lie. A 词，这个 A 不对，是 in， 这个 in 对。 多了一点，变 A 一次 了 ，A 一次不就不对了？薄荷。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Better to lie, better to lie, better to lie. 你要注意，首先你的 better 的，你的 a 发的是 b， 然后 d 发的也是 d， better 的，所以就是这两个元音都发的不太对。然后你的重音要注意、 嗯、 ，lie 是重音。 是的， okay. 动词是重音， 不是 b， 对。 Always better than lie. Ways 不是你这个双元音要发出来，然后你不能前面慢，后面突然就快了。 对 ，OK， 你的节奏必须是一致的，不能前面快后面慢，这样反过来要多练习。 对， okay.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你自己没有发现吗？圆圆 ，How do I look? How do I 不是 How do 我这个 I 这双元音， 终于有读这个句子的同学了。 对 啊，李安安。 It's always better than lie. 嗯 ，all 的这个还是撅了嘴，不要撅嘴 all，OK，、okay, 不要有 all 的这种感觉，就放松嘴唇。 难怪。 It's always better than lie. 这个耳就是中文的发音，